梦想号黄包车恩妮嘅呢首歌开始，我哋今朝早清晨爽利嘅节目啊！欢迎你收听一路到六点半钟，个半小时嘅一齐喺呢度共度清晨。今日就系23号啦，星期一。天气方面啦，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上昼五点钟，热带风暴奥麦斯集结喺济州至西南偏南约6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系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30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温度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啊。天文台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3%。 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City，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 自己错误的决定，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邱克李林的认错，很多事错了就回不到转头，少少的错都还可以叫做回到转头，不过可能时间耐少少才可以去回你原先想达到那些目的，时间就蹉跎了一段短短的时间。但有些错就真的永远都回不到转头，有些情爱一去就不回头，有些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定，那刹那就令到你从此都一沉不能再起。睇返啲娱乐圈嘅新闻都闹到一啲嘅丑闻而揭发出嚟之后呢，本来係一个大有前途嘅一啲嘅艺人呢，都可能从此係即係鋪清袋啦，乜都冇晒。咁所以嗰啲都係一个好大嘅一个人生嘅教训。咁有时睇见呢啲嘅新闻嘅时候都可以借鉴。睇翻，原来喺人生里边好多嘢，你以为得来好容易，喺呢个人生嘅路途好顺利嘅当中嘅时候，点知原来你有啲嘅行为不检嘅时候，就可以令到你一无所有。所以其实做人咧，好多时都系你唔好谂住啲嘢，以为系顺开就一路顺，而系用另一种嘅生活嘅方式，或者一种嘅行为嘅性格去继续走你嘅路。始终做人都是要正确，心正，任何的方法都是要正，正正确确的方法去走你的人生大道。经典不朽的名曲，这首真是经典了，百听不厌了，来自以前一套旧的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雨中的散步，也忘不了那风里的拥抱，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笑，的烦恼，寂寞的长啸，而今心也清照，冷落的秋千，而今夜 邵氏嘅一套电影叫做《小云雀》里边嘅歌曲啊，作曲嘅咧就系黄福玲，写词嘅系陶循，咁而演唱嘅咧就顾媚嘅《不了情》。呢首歌后期都有好多嘅歌手咧将佢翻唱啊。这首歌也很有电影感，可能或者看了套电影之后很深的印象，听这首歌就会很不其然想起里面的画面。男主角就是任贤齐，女主角是张柏芝。 我要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装作我不关心没勇气，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的尽头，找不到坚强的理由，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心空在哪头，哪里是否有尽头。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 星与心愿来自任贤齐和张柏芝曾经合拍的这一套电影。任贤齐里面都饰演一个失明人士，不过当他离开人世之后回来找回、他生前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开眼的人，都挺考演技的。就快五点半了，早晨。 谁令我心多 此情已断，谁令我心苦难挑？前事往矣，相交知，谁惧怕心情常留在心田？恨爱相缠，我变。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阿富汗的安全环境迅速变化，美国需要加快在当地的撤离行动。目前和超过20个国家以及盟友合作，由本月14号以来已经撤离超过28000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安排美国国民、盟友的国民和阿富汗人前往喀布尔机场离开。拜登表示已经开设更多前往机场的通道，加快撤离行动，并扩大喀布尔机场的安全区域。他说塔利班在过程中表现合作，目前仍然以本月31号为最后的撤离日期。拜登说会在其他国家所设立的中转站对疏散的人士进行安全检视和背景审查。河南省商丘市气象台在星期二日深夜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零陵民权部分乡镇降水量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梁园区部分乡镇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并且降水仍将持续，可能造成严重影响。河南省气象台和郑州气象台昨日下午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河南深夜会出现强降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其中河南两地已经升级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另外，郑州市区公共交通线路今日全部恢复运作，计程车和网约车恢复运营。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估计，大埔广福道致命交通意外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是基建问题，但确实原因有待警方验车和调查。他说现场路段有双白线，有行人过路灯或者是指示，

即一目了然啦，睇整個月曆去睇咧，就係成個月份咧，你記得啊，之前係咩日子做過啲乜嘢，嚟緊嘅日子又點樣樣啦嚇？咁八月份咧都係暑假嘅最後一個月份啦，啲小朋友仔翻幼兒班嗰啲咧，就應該都要翻學噶啦，佢哋比較早啲嚇。但一般嚟講咧，都喺九月一號咧就開學。換言之，暑假仲有大概係十日咁上下啦。下个星期三喎，即係差不多啦。咁返學开學冇耐呢，就拥有嘅第一个假期呢，就係八月十五是中秋啊。擘大眼又新嘅一日展开啦。呢一首歌嘅感觉呢，好似望远啲望阔啲嘅感觉啊。 那用争世上浮名，世事似水去无定， 要觅取世上心情，何惧奔波险境， 是梦情，回灵此心再难静。 那恩怨未曾 终，总是相聚也短暂。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可永。 那句千里路路遥遥，未曾怕风霜惊。 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友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踏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多少有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踏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此际情也可永。 不问世事，笑傲江湖。在看这个武侠剧的时候，就有用这个的情怀在说下。叶丽仪、叶振棠的笑傲江湖。早晨，时间五点四十一分。今日天气方面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温度大概有33度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以前一套嘅电影嘅插曲有男女合唱版， 我们要为明天歌唱， 明日之歌， 为了那明天充满希望， 你看看你看 们要为明天歌唱，为了那明天不再渺茫。 你听吧，你听吧， 光明的号角传四方， 你看 以前邵氏好多套嘅电影，咁而当时系啊呢个当红嘅林黛咧，就主演好多套嘅电影，《明日之歌》都系其中嘅一套代表作啊。咁而幕后代唱咧就系郑婷，仲有一个男声就系江宏，嗰时都系非常之有知名度，又唱得好听嘅幕后代唱者。但系喺我哋嚟讲睇戏嘅时候咧，就唔觉得系一个幕后代唱，就觉得好似真系嗰个主角唱出嚟，好衬好似咁样声音吓。郑婷同埋江宏嘅《明日之歌》，而呢首歌嘅作曲者咧，嗰阵时咧就顾嘉辉都应该系啱啱入行冇耐嘅时候，佢嘅作品都真系有翻咁上下，咁多年嚟都保持水准啦。早晨，今日咧就系呢个廿四节气嘅处暑啦。处暑每一个嘅节气咧都有啲嘅代表性啊。咁啊，处暑嘅意思咧就系话呢个时候嘅三伏天气已经系过啦，或者系接近尾声，所以咧就称之为暑气至此而止矣。咁啊，中国有处暑寒来嘅谚语，就话夏天嘅暑气，夏天嘅暑气逐渐消退啦。此后咧，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嘅气温咧都逐渐下降，不过华南地区因为纬度较低，就仍然系较为炎热，但系微弱嘅冷空气咧。已经开始是能够影响华南地区。俗语又说争秋夺暑，就是指立秋和处暑之间的时间。虽然秋季在意义上是已经来到了，但是夏天的暑气仍然是未减。那这段时间的酷热天气呢，就被称之为秋老虎。今天呢，这个时候仍然都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

仲可以继续，头先系快啲，而家系可以放慢少少。来因何之恋，莫洁文。 河流在诉说千百段旧情，河流在细说星星的命，仍是你忧郁的眼，我真的不知你的心可会平静。河流像替我轻舟慢驼铃，悠悠地细唱心中恋情，摇着那小小花伞，看山色青青，你的歌可更动听。来因何般让我那样美，来因何般清新的意境，童话式的堡垒添心中幻想，公主的恋歌今天再度听。来 两个伤者，包括拒绝送院的一名49岁男子以及肇事的士司机，他意外后报称不适送院，同时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奥麦斯集结在济州西南偏南约6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早晨阳光带来新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8月23日上午10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台电视31、3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有咩比深入地下河潜水更危险？ 有咩比近距离捕猎凶猛野兽更考胆量？又有咩比喺北极冰海拍落木舟更高难度？ 系一边要历险，一边仲要拍低佢啊！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无极限揭秘，将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喺之前无极限节目镜头背后嘅惊险实况完全曝光。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 我是主持李灿明。 今集朱志荣校长同我哋讲下疫情期间点样推动学习。 学校已经推出咗唔同嘅 online 嘅 platform 俾我哋小朋友去无缝咁样学习。我哋同一啲大嘅电信供应商啦去合作啦，送出咗6000张 SIM 卡免费俾基层嘅儿童去上网啊！ 星期三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数字世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是8月23号，农历是7月16日，24节气的处暑啊。咁啊，处暑呢就是呢个时候话三伏天气已经是过啦，咁或者是接近尾声啦，所以就叫做暑气至此而止矣。咁中国有呢个处暑寒来嘅谚语，就是话呢夏天嘅暑气逐渐消退啦。而此后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呢就逐渐下降了。咁啊24节气呢有时你真係觉得係真係好准确啊。好多嘢啦，即係以前农业社会就跟住呢24节气而行，係跟住佢哋去做一啲即係耕种咁样。好啦，时间係6点接近两个字啦。今日天气呢就係、是、大致係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温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的。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是29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的朝头早呢个时间咧，喺钱佩卿身边咧就一丁叶君耀啦。早晨啊，丁！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你就系同我哋讲古仔啦，你就透过一本儿童故事书就介绍柏林围墙。咁、上次就讲到咧，喺1962年嘅时候，有一个18岁嘅东德年轻人啊，叫做 Peter Fechter。咁我哋就叫做 Peter 啦。咁佢就尝试爬过围墙，就逃走去到西柏林。点知咧就俾东柏林嘅警员射杀， 而射杀佢同看守嗰一带嘅守卫咧，甚至获得咧东德领袖颁发咧全年最佳边境部队奖啊！ 柏林围墙咧喺1961年建立，源于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英国、法国连同苏联一起瓜分咗德国，前三个西方国家咧就管治西德。仲有位于东德境内的西柏林， 而蘇聯咧就負責東德同埋東柏林。 而西方咧三國列強咧同蘇聯咧重建德國嘅步伐咧不出三年已經見真章啦。東德東柏林落後，西德西柏林先進，而蘇聯統治者咧呢個史泰林啊，就喺1948年6月24日對東柏林咧實施海陸禁運啊，嘗試中斷佢哋嘅糧食物資，再吞併呢個城市啊。 咁美國為首嘅西方列強就唔會袖手旁觀嘅、哦，佢哋有啲咩回應呢？嗱，呢啲都係上一集咧就同大家講嘅，咁啊，今次咧就繼續啦。 嗱，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啊，好堅定咁樣回應 ：We shall stay. Period。我哋會留低冇退讓嘅餘地啊！美英法就透過空運咧，就向西柏林居民咧提供日常物資。西柏林咧仍然需要 ration， 即係咧要配給制啊，尤其係食物、燃料同埋電力嘅。咁新鮮生果同埋蔬菜咧就更加極度缺乏啊！所以咧，蘇聯咧當時就打蛇隨棍上啦。 喂，點咧？唔通用食物引诱西柏林人移居去东柏林？ 大部分的西柏林人呢梗係唔会睬佢啦。嗱，临近冬天啦，空运就开始困难，因为呢西柏林居民呢极度需要煤呀。 因为要嚟取暖同埋煮嘢食係咪？ 冇错，嗱，西柏林呢两个机场呢根本冇能力应付呢空运咁多物资嘅。八月呢就必须兴建新机场。 嗱，历史呢话俾我哋知，当人类遇到困境的时候，有时人是会放低彼此的成见，更加群策群力。 这种利他的互助精神就在这个紧张关头时出现了。19,000名西柏林人当中四成是女人。 哇，好犀利。 他们是自愿日以继夜，每日24小时帮手兴建新机场跑道。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的，有大学教授、办公室的白领、修路工人、科学家等等。 哇，咁花咗几耐嘅时间先至完成咧？ 三个月，嗱，呢个临时机场就兴建咗啦。 咁苏联嗰边又有啲咩对策咧？吓， 大量增派人手到东柏林，苏军嘅数目啊系美英法嘅60倍啊！ 哇， 苏军咧随时会入侵。 最终有冇发生咧？ 嗱，好彩从来都冇，苏联咧系唔够胆挑衅美国嘅。 咁边境军队数目多达60倍都唔够胆，点解咧？ 嗬？因为咧美国当时拥有最强嘅武器。 唔通系原子弹？ 冇错，嗱，1949年嘅5月，苏联正式咧终止长达322日嘅禁运，西德成立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系 FRG， 而东德咧就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GDR 啊。东方共产和西方民主就正式登场了，冷战时期开始。二战后的1945年至1950年，短短五年就有超过1500万人由铁幕国家逃往西方了。49至61年期间，有接近300万东德人，即是总人口的 20% 逃走。 哇，那流失了很多人才啊。 他们大部分是年轻高技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当中包括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 那就是人当然会是良禽择木而栖，人之常情来的。 1958年东德政府 GDR 就发现医生的流失就很严重，训练那些见习医生都训练不切。那兴建柏林围墙之前那年，即是1960年，单单一年就已经有200,000人逃离东德了，每个星期是走4,000，当中3/4是逃往西柏林的。 哇，情况很严重啊。那东西两边阵营应该会出来谈谈偈的。 1961年美国总统金乃迪就跟苏联领袖克鲁晓夫就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见面了。 两大头头见面有什么讲呢？ 金乃迪就表明柏林好想和平，会谈期间呢，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美国总统呢暗示呢会接受这个城市的分裂，即是呢苏联怎样处置东柏林呢，释除专变了。 而克魯曉夫都意識到唯一能夠阻止國民逃走就是興建一道圍牆，不用兩個禮拜，東德的 GDR 領袖就被記者問到了關於加設邊境阻隔東西柏林，他就這樣回應， 冇人計劃要興建任何圍牆。 嗱，錢，你信唔信佢講嘅説話？ 你咁樣講得啦，即係唔使信啦。 嗱，東德領袖咧又點會信得過啊？嗱，得到克魯曉夫批准之後咧，東柏林政府咧就喺8月13日凌晨時分興建邊境啦。 之前冇人泄漏任何嘅風聲嘅咩？ 冇，金乃迪咧同佢屋企人咧就喺麻省咧就遊船河，根本唔知發生咩事。 嗯， 美國嘅中情局嘅特工都唔知。就算大部分的東德政府官員都是不知道的。 那東德市民又怎樣 呢？突然之間他們看到很多警察和邊境的守衛進駐街頭巷尾，由東柏林開出的火車不再通往西柏林了。凌晨1:30，東柏林政府突然宣布緊急召喚25,000名市民參軍，負責看守邊境，段周围掘地，拉起铁丝网啊！ 嗱，咁而家大家听紧咧，听众朋友听紧嘅咧就系阿 Dan 咧，就系用一本儿童故事书去讲柏林围墙嘅历史吓。 系啦，香港公共图书馆咧都揾到嘅，呢本书就叫做《What Was the Berlin Wall》。 嗯，咁点解透过儿童故事书咧，就系咧咁样入手去听历史咧会好啲嘅， 容易啲吸收啊，系。 系啦，嗱，咁啊讲翻呢个即系铁丝网啦吓，哇，围绕住整个柏林。咁咪需要好多铁丝网咯？ 系啊，嗱，西柏林嘅州界咧，全长系154公里，用咗9,600公里长嘅铁丝网围住啊！一夜之间，无数家庭、邻居、朋友被迫分离。初时嘅铁丝网咧，结构咧系好简单嘅啫，好多东柏林人咧就咁爬过去得噶啦。 嗯， 最出名咧系一个东德士兵啊。跳过铁丝网嗰一刻就被记者影低咗，大家上网咧输入呢个士兵嘅名啊 ，Conrad Schumann K O N R A D， 又加格 S C H U M A N N 就揾到噶啦。 嗯，咁美国总统金乃迪有咩反应呢？ 低调处理，佢命令咧边境嘅军人咧唔好作出任何行动。之后咧有档案披露啊。金乃迪咧私底下咧同啲幕僚就咁讲啦 ，A wall was a lot better than a war。 兴建一幅墙总好过打一场仗。 讲就好漂亮，美国根本就袖手旁观。西柏林市长就好嬲啊，佢喺市政厅门前咧向20万名市民宣布： 我哋有少少嘢要同我哋嘅守护者讲，懦弱。从来都唔能够赢取到和平。 佢亦私底下咧写信俾金乃迪，闹佢啊，点解一直保持沉默？如果美英法唔帮手咧，东德同苏联会进一步孤立西柏林，侵略亦会随时发生。 咁铁丝网几时变成围墙啊？ 一年内，几乎所有铁丝网咧被石屎做嘅围墙所取代啦。嗱，沿途咧仲有超过100个看台啊！所谓的边境，有些地方就是一栋大厦的背面。 哦，那即是你意思是说大厦的前门是东柏林，但后门就是西柏林。 没错，9月25日，一个东柏林的女居民77岁了。 嗯， 趁着官员未爆屋入去的单位之前，她就爬出窗外，准备跳落西德人为她准备的救生网。点知咧，东德官员啱啱赶到啊！ 哎呀， 拉住佢对手，唔俾佢跳落西柏林范围啊！ 嗯， 而佢对脚咧就被两个西柏林人拉住，好彩，最终咧佢都顺利逃走。 哇！嗰一下嘅拉锯战咧，一定系好紧张啊！ 又好彩咧，当时有好多记者咧，将整个过程咧拍晒片同埋影晒相。 咦，咁如果听众朋友想睇呢个拉锯战嘅相，系咪都可以啦吓？ 系啊，上 Google 同 YouTube 可以揾到嘅。嗱，只需要输入呢个女人嘅名啊 ，Frieda Schultz，F R I E D A 格格 SCHULEZE， 有片有相，充满历史性的一幕啊！嗱，呢一类嘅情景嘅拉锯战咧，陆续喺柏林周围发生啊！ 嗯，可能有啲人有兴趣嘅咧，就可以上去望下啦。 嗯， 有啲人觉得哎呀唔想睇啊，好似好凄凉咁啊，就唔好去揾啦吓。好啦，嗱，即系美苏双方咧喺柏林围墙嗰方面咧。有冇磋商一下呢？ 有，但是磋商之前呢，大家曾经出动到坦克车的进行24小时的互相监视。源于呢是有美国官员呢被禁止进入东柏林工作。搞到呢金乃迪总统呢要打电话给克鲁晓夫。表明呢美国是无意入侵东柏林的。但是金乃迪强调东柏林呢不能够禁止西方人进入。 克鲁晓夫会点样回应呢？唔通又企硬？ 吓，唔系，佢又肯让步，嗱，仲立即命令啲坦克车撤退。几分钟之后，美国嘅坦克车咧都撤退埋。 咁咪好咯，好似中国人咁成日话以和为贵啊嘛吓。咁之后东西柏林嘅市民生活又点啦吓？ 嗱，东柏林嘅女人咧得到同工同酬。超过 90% 的女人有工做、 嗯、 而东柏林政府提供免费房屋、食物、教育、保健服务，犯罪率极低。但是日常所需以外的很多东西，例如香蕉、朱古力、香口胶就变成奢侈品，不准喝狮子头那种美国汽水。 吓、啊、那有没有替代品先？ 哦，那梗系有啦，喝 P 字头蓝红色包装那只咯。 咁啊，始终都要做生意，有需求嗬。 吓、啊，咁啊，东柏林的市民都可以买车嘅，不过呢种高级玩意要排队。 排几耐啊？ 15年。 吓、 啊、但系咧就全民咧都有公屋住，全部咧系用灰色混凝土建造嘅，墙身咧冇涂上任何油漆，有啲单位咧甚至浴缸同花洒都冇嘅。 嗯，咁点样冲凉咧？嗬？ 用洗手盆咯，好似以前香港人咁啦。 咁系，即系以前咧，我哋上几代都有挨过呢啲苦吓、 啊。未有交通，仲要用木桶啊，系嘛？ 系啊，系啊。 同埋个厕所啊嘛，那个厨房咧同一个地方添。 冇错，其实咧，我以前都细路女嘅时候经历过咁样嘅情况。今日去睇翻就话，哇，其实点可以嘅咧？但以前又得嘅喎。 年年难过，年年过系嘛？ 系啊，系啊。 嗱，讲翻个故事嘅背景啦。嗱、 嗯， 去东柏林旅行咧。大部分西德人都覺得嗰度好似整個城市咧放咗一個時間錦囊裏面咁嘅，一切停頓，大廈咧就日久失修啦。曾經有德國朋友同我講啊，嗰段時期去東柏林玩咧，行街咧係唔夠膽咧行得咁埋個大廈嘅旁邊嘅。 點解啊？ 啊，因為咧嗰度大部分樓宇咧冇定期維修啊，外牆嘅石屎咧。隨時飛落街，一個橙咁大嘅石屎啊，飛落嚟足以致命啊！ 嗯，咁西柏林一定係好好多啦。 啊，嗰度咧又光又繁忙，周街咧都滿布商店，而國民咧亦可以自由出入，周圍去旅行。相反，住喺東德咧就烏燈黑火，日常生活咧講嘢咧要好小心，講、錯説話。隨時被拉去坐監， 哇！即係其實生活都好有壓力啊，人都癲啊，嗬！ 係啊，嗱，直至到咧1989年啦，多達200万人咧就幫東德秘密警察做嘢，進行咧呢個竊聽工作啊。600万個東德人被開 file 監視啊，即係咧涉及1/3嘅人口。嗱，我記得咧喺2019年啊，咁咧香港咧曾經舉辦一個歐洲電影節，曾經咧免費播出一套戲。叫做 The Life of Others， 竊聽者。咁個劇情咧就係講東柏林咧做竊聽嘅特工，日久生情啊，同情被監控嘅對象，留有一手，放佢一馬。嗱，艱難嘅歲月之下咧，夾縫中咧滲出人性嘅光輝。 兩邊咧就相距咁大，東柏林人點樣先接觸到西方文化咧？嚇， 無所不用其極啊！有人甚至用 X 光片啊嚟製造嗰啲黑膠唱片，偷運到東德同埋東柏林。 圍牆建立嘅28年裏面，我估一定有好多人逃走啦， 超過10万人啊！嗱，有東德士兵咧就偷坦克車衝向圍牆，有兩個東柏林人咧用弓箭咧就射條繩去西柏林嘅電纜，半天吊咁樣滑行過去啊！ 哇，好似睇電影嗰啲咁樣喎，都好有創意啊！ 啊，仲有個男人啊，租咗一架開篷車，同佢嘅未婚妻同阿媽 拆咗车头嘅玻璃啊，仲放埋四条车胎嘅胎气啊，踩行有直冲边境嘅金属围栏。 咁成唔成功先？ 得啊，咁嘅做法咧都未算最癫啊。 莫非有更癫嘅在后头？ 有个铁路工人啊，偷咗一架火车车卡，载满屋企人同埋朋友，透过一条荒废咗嘅火车轨咧，全速进入西德啊！嗰架火车实在太快太大架啦，边境守卫根本停唔到佢哋。 围墙可以挡住好多嘢，但系始终咧都困唔住人嘅心嘅。 嗱，1985年，苏联政府咧就拣咗戈尔巴乔夫咧做领袖。开明加上东德和东柏林的经济萧条，他和美国总统列根就签署协议，两国都同意大量减少核弹头。1989年10月，东德政府一名官员允许国民随意出入东西柏林，被问及几时生效，他原本是第二天才说，谁知不小心就泄漏风声了。 以我所知，即时生效，无需延迟。 这个好消息咧，立即传遍整个德国啊！有人咧就开始拎住啲大铁锤咧，就拆毁柏林围墙。1990年3月，东德嘅共产党大选咧大比数惨败啊！10月3日，德国正式统一。 咁今日嘅德国咧，真系好犀利嘅。 佢系欧洲咧最强嘅经济体啊，世界排第四，仅次于美国、中国同埋日本。而柏林咧，亦都系西欧第二大城市，每年吸引咧数以百万嘅游客过嚟玩啊。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柏林围墙成为人民力量嘅标记。 好啦，咁听你讲完咗呢个柏林围墙嘅历史故事之后咧，通常你会有首歌去配合翻， 系啊， 相得益彰噶嘛。咁啊，今次拣边一首咧？ 嗱，贝多芬咧喺悲惨嘅晚年咧，就编写第九交响乐嘅最后乐章，彻底超越咧所有个人苦恼而变成欢喜啊！可以咧系一种解放嚟嘅，亦都系贝多芬个人嘅理想主义咧所表现嘅精神。1989年圣诞节，为了庆祝柏林围墙倒下，指挥家卡拉扬就带领六个国家的乐团在柏林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迎接新的时代降临，普天同庆，愿世人保持文明，珍惜和平。 咁请大家细意欣赏啦，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Dan 啊，拜拜， 拜拜。 好啦，时间关系啦，听到呢度差不多啦，多谢你收听今朝清晨上嚟，听日咧我哋会有苏东坡养生之道，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阿富汗的安全环境迅速变化， 美國需要加快在當地的撤離行動，目前和超過20個國家以及盟友合作，由本月14日以來已經撤離超過28000人。現在的首要任務是盡快安排美國國民、盟友的國民和阿富汗人前往喀布爾機場離開。拜登說已經開設更多前往機場的通道，加快撤離行動，並擴大喀布爾機場的安全區域。他說塔利班在過程中表現合作，目前仍然以本月31日為最後的撤離日期。拜登說會在其他國家所設立的中轉站對疏散的人士進行安全檢視和背景審查。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穆贾希德表示，正與阿富汗一些政治領導人進行協商，有望在不久之後公布新政府組建的相關事宜。塔利班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已經超過一個星期，新政府組建進程受到各方關注。當地傳媒引述一些阿富汗政治領袖表示，雖然近日會見一些塔利班成員，但至今仍未對政府組建具體細節進行深入探討，同時仍有部分阿富汗政治領袖批評目前進行的協商不夠廣泛，缺乏包容性。塔利班發言人又表示，阿蓋達組織在阿富汗並不存在，雙方沒有任何關係。另外，塔利班和美國等各方的談判仍在進行。大埔廣福道一死九傷車禍，其中兩名傷者目前情況危殆，兩人情況嚴重，三個人已經出院。危殆傷者中包括一名4歲男童，而其中一名情況嚴重的傷者是一名懷孕5個月的孕婦，兩人都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留醫。至於餘下兩個傷者，包括拒絕送院的一名49歲男子和肇事的士司機，他意外之後報稱不適送院，同時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奥麦斯集嘅喺北纬28度，东经12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鮮半島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稍後轉吹東至東南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級，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級，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級，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